情何苦望断肠，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、哦、了了断圆了谎，莫道当时已惘然，当作胜利最美的转弯。 忘了初心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

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说起来岁月反而亲切，沉住气就能长大一点，爱恨多善变，和你的不勇敢才真的让我好累。我要的只是坦白，怎么越诉求越难猜，我要的不过是你的现在，没有人拆。